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是关于养老的。澳大利亚一家养老机构投资商最近呢在北京香山附近建设了一座超豪华的养老院，希望能够借此呢将澳大利亚的养老模式带入到中国。那么澳大利亚的养老模式是怎样的？来到中国以后呢，如何克服水土不服的问题？作为更早展开养老产业化服务的澳大利亚，有哪些经验值得中国借鉴呢？好，节目中我们一起去连线了解相关的情况。然后我们还要来关注在加拿大的医学院毕业生难就业的问题，最近有机构向他们抛出了橄榄枝，是谁呢？好，欢迎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好，我们首先关注养老这个话题。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5月27日报道，在北京香山附近，一座完全按照澳大利亚养老模式和护理理念来设计的养老院即将开始运行。那么，什么是澳大利亚的养老模式护理理念？同时，这座养老院的收费标准又怎么样？在中国快速进入银发社会的当下，澳大利亚是不是也希望在养老产业与中国展开更多的合作呢？下面我们就这些话题连线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方腾，他刚刚采访到了这座养老院的澳大利亚方面的投资人，来听听他的介绍。 今年的7月份，在中国北京西郊的颐和园不远的香山上呢，一座完全按照这个澳大利亚养老护理理念和设计改建的这样的一座超豪华型的养老院呢，即将开始运营。那么这座养老院呢，其实看起来更像是一座五星级的酒店，它的收费标准呢其实也是蛮高的。那么据这个养老院的澳方负责人啊，卡罗尔阿兰女士介绍说呢，她说这个养老院的月收费呢是1.8万到2.5万人民币之间，而且呢还有一个一次性支付，那么在老人去世之后可以退还的成员费，这个加盟成员费呢是70万到300万人民币之间。那么据介绍说啊，这个建筑物呢可以说是有4层楼高，能容纳92个床位。 据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介绍，他们是3年前开始将目光转向中国，因为看到了中国养老产业的巨大增长潜力。数字显示，到202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将会突破2.48亿人。世卫组织认为，到2050年，中国超过65岁以上的人口可能会至少有3.3亿人。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也对高质量的养老服务需求巨大。和中国相似的是，澳大利亚的老年人口数目也在快速增长。不过，澳大利亚政府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开始便着手布局养老产业，现在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有模式和管理方法。方腾说， 其实跟中国情况相同，70%到80%的澳大利亚老年人呢，都是选择在家养老，或者说呢，在社区养老。澳大利亚政府呢，也是对这个老年人呢，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资助啊，使得一些低收入、中收入家庭的这些老年人呢，也可以住得起这个机构养老的这些设施。那么，据澳大利亚统计数字显示啊，在这个养老院里面度过余生的这些老年人，他们一般呢会在养老院住1年半左右，也就是他们走完了在养老院度过了他们的生活的生命的最后的几年的时间。 据方腾介绍，中澳两国政府都给予了本国养老产业不少的资助， 和澳大利亚不同的是，中国的养老资助一般是补贴普通的社区养老设备或者是养老院，而没有资助中高端的养老机构。服务高端、收费高端的澳大利亚养老模式在中国也遭遇着挑战。 那么澳大利亚的公司呢，就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到中国去啊，办一些这个比较豪华的这个高端的这样养老院呢，来达到又盈利同时又给提供服务的这样一个双赢局面吧。澳大利亚在养老方面的一个独特的一点呢，就是这个服务的优质性，还有呢就是为那些失智症患者，特别是老年，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老年痴呆症的患者啊，提供非常好的这个服务，这个很人性化的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些服务。那么据介绍说呢，这个中国呢现在在这个失智症，也就是老年痴呆症方面呢有很强的刚需啊。那么希望呢能够通过澳大利亚的一些经验，能够把病人从患这样的一些老年痴呆症患者呢，从医院把他们送到养老院护理中心来，这样呢可以解除大医院的很多的这个工作量。 不过据方腾介绍，澳大利亚投资方也看到了近年来像日本、荷兰的企业都曾经试图进入中国的养老市场，但因为水土不服未能成功落地，因此仅仅照搬澳大利亚模式肯定也是行不通的。 这个目前创建澳亚健康机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人士裴立坤博士呢，就告诉我说呢，其实中国呢可以从澳大利亚呢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能够使这个中国呢更好的根据国情来把澳大利亚的一些成熟的模式呢能够带到中国去。据介绍说啊，目前澳大利亚呢已经在中国不少的地方呢开始准备与中国进行合作，其中包括培训方面的合作，也有呢就是合资来兴办养老院的合作。刚才我们谈到的北京这个高端的养老设施呢，其实就是希望呢能够把他们目前在澳大利亚的华裔员工送到中国去，在那里工作6到9个月，还有呢就是通过一些交换项目，把中国雇佣的护士啦或者是经理啦带到澳大利亚来进行呢培训，这样的话呢能够使这个中国方面的运作呢能够像澳大利亚一样这样顺利的进行下去。前不久呢我们就曾经参观了一个养老院啊，澳大利亚养老院，他们就是把这些普通科的医生和甚至牙医和这些专科医生都请到他们的养老院来，为这些在养老院居住的这些人士呢看病。那么一些小病啦或者是开药方啦开处方啦这样的一些事情呢，就完完全全可以在养老院中做好了。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两国之间在养老方面的合作呢，想必呢这个澳大利亚它可以通过它的实力和能力，中国呢有着这个很大的市场和需求，两国呢一定能取得一个双赢的局面。 好，以上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方腾就养老话题与我们所做的连线。在这一轮全球老龄化的冲击波当中，愿全世界各国的老人们都能够颐养天年。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我们将视线转向柬埔寨。柬埔寨、老挝这些国家呢，都把湄公河视作自己的母亲河。湄公河给沿岸的居民带来了丰饶的物资。在湄公河里生活了一种珍贵的江豚，叫做伊洛瓦底江豚。现在在这种江豚经常停靠的柬埔寨的橘片省，经常会有游客呢守在岸边，就为了看一看他们的身影。每逢朝阳升起的时候，就能够看到有2-3头的江豚在金色的波光中追逐游戏，忽隐忽现。伊洛瓦底江豚其实是一种生活在淡水里的短吻海豚。世界自然基金会称，目前全球仅有3条河流栖息了这种珍稀的物种，而在柬埔寨的湄公河段呢，大约是有150头左右。保护珍危物种，人人有责，也需要多国的通力合作。近年来，在湄公河流域就出现了一批中国的志愿者，他们为柬埔寨的伊洛瓦底江豚的保护和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好，我们一块儿去认识其中几位志愿者。 就在那个地方， 有两头， 上面那边更厚了。 对，那边也有好几头啊。 那边几头？ 嗯，好几头。 9、8、7、4、8、9、10。 Very nice. It was beautiful. They were all over the all around the board. So it was very nice. 伊洛瓦底河豚目前被世界自然联盟列为奇危鲸类动物，估计全球现存种群数量约400只，在柬埔寨境内目前现存数量约120只。 它就整体状况是往下走，逐渐的数量越来越少，或者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 2016年，李学群多次往返中国安徽省和柬埔寨菊景省、白马省等地实地考察，结合中国濒危动物保护经验和柬埔寨当地实际情况，在柬埔寨成立了濒危物种保育中心，开始对伊洛瓦底江豚进行保护。除了提供资金支持外，李学群将国内在淡水哺乳类物种保护的先进经验引进柬埔寨。 我们也会建立水上的救助中心，碰到一些受伤的伊河豚呢，我们可以对他们进行救助，然后培训当地的学生啊以及专家，以后对这个伊河豚也可以进行救助。 The conservation project from the Chinese side, I think is very helpful for us, because you have the resources, the financial resource, and then expertise. 统计显示，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对柬埔寨投资额已经达4亿多美元。在帮助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环境生态保护方面给予了支持。 在帮助柬埔寨发展经济的同时，我们更加关注柬埔寨的生态环境保护。在未来，我们会持续加大在这方面的投入力度，贯彻绿色一带一路的发展理念。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转向西班牙。提起西班牙，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首府马德里，还有天才高迪建筑的城市巴塞罗那，或者是弗拉门戈的发源地塞维利亚。其实在西班牙北部有一个巴斯克自治区，它可以说是全球饕餮老饕们的心中圣地了，被称为是吃货的天堂。这座小城呢，距离西班牙和法国的边境只有20公里，据说它是西班牙最美丽也是最干净的城市。不仅如此，它也是西班牙拥有米其林餐厅最多的城市。其中有一家餐厅不光是用厨艺赢得了人们的尊敬，更用他们可持续发展的环保理念赢得了全球食客们的心。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这家名为阿苏尔门迪的餐厅位于风景优美的山顶，整栋建筑由有机玻璃和钢铁建造而成，而这些建筑材料大部分都是回收而来的。从2012年落成以来，有机和环保就成为了这家餐厅的两大主题，贯穿了从建筑设计、食材选择、垃圾处理到能源利用的方方面面。这家餐厅创立于2005年，在2013年就斩获了米其林三星，迅速赢得了人们的关注。2014年，它还被全球50家餐厅评选机构授以全球最可持续餐厅的称号。30岁出头的明星主厨恩涅科·阿特夏15岁时就开始了专业烹饪工作，他一直希望用本地最新鲜的食材带给食客最真实的用餐享受，也给本地的农户和供应商提供了最佳销售平台。与此同时，他还会在公开分享的食谱中介绍食材的来源和产地，从而带动本地农产品的销售。在餐厅的顶层，恩涅科阿特夏开辟了蔬果花园和种子库，餐厅外的小山坡也被改造成葡萄园，而这些最终都会变成食客们的盘中餐。恩涅科阿特夏希望自己的餐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绿色餐厅，实现自给自足，并且让每一位食客都可以体验到自然、建筑、艺术和美食的完美结合。 餐厅的主人介绍说呢，他们餐厅是要展现巴斯克地区的食材味道。巨大的玻璃建筑采用的是最新的可持续建筑技术，提供太阳能、雨水收集、循环利用等等现代的建筑环保功能。玻璃墙外的葡萄园、花园温室和自然形成了完美的结合。另外，他们是最大限度地采用本地生产的食材，让顾客们到他们店里能够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巴斯克的美食。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在加拿大有这样一种现象，一些医科大学的毕业生经过了漫长艰苦的学习之后呢，在毕业后却申请不到住院医的职位，无法开始从医经历。这的确是令人非常沮丧的，因为医学院众所周知呢是最难攻克下来的。不过不要着急，加拿大军队最近对这些学生伸出了橄榄枝，军队高薪聘请医生。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对此的介绍。 今年加拿大全国17所医学院共有115名毕业生没有得到自己申请的住院医职位。今年29岁的医学院女毕业生 Bailey Redfern 就是这不幸运群体中的一个。 Not matching on the day is a huge disappointment. But now she hopes the Canadian military will be able to save her year by creating additional family medicine residency spots across the country. Yeah, that was amazing because I had intentions to join the military after my residency. Bailey Redfern 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说，经过几年医学院的艰苦学习后却找不到住院医职位，这是太让人失望的事情，让人非常郁闷。没有什么比经过各种各样的医学培训最后却因为没有住院医职位而成不了医生更倒霉的事情。不过 Bailey Redfern 现在有了新的机会。加拿大军方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增加提供14个家庭医生的住院医职位，把军方原来每年提供18个住院医职位增加到32个。这对 Bailey Redfern 来说不但意味着他有了找到住院医职位的新机会，而且意味着他可以实现其多年来想穿上军装的梦想。对于加拿大军队来说，在2018年拨款为医学院毕业生提供住院医职位的项目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既帮助军队招聘到急需的医学人才，而且也为帮助化解加拿大不少医学院毕业生找不到住院医职位的问题尽了军方的义务。 The Medical Officer Training Program Surge 2018 is meant to solve two problems, help the Canadian Armed Forces recruit doctors, and give unmatched medical students a chance to get into family medicine programs. Major Mike Strawson is a flight surgeon and the person responsible for the careers of military physicians.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elps us by taking a look at some fantastic folks, having them come in to join my team to help take care of my patients. 加拿大军队辅导军医职业选择项目的 Mike Strawson 少校说，现在加拿大军队短缺军医，满足不了加拿大军人医疗保健服务的需要。在加拿大军人要承担海外执行维持和平任务的情况下，这种缺乏军医的问题就显得更加明显。而加拿大医学院的毕业生们是医学人才，经过住院医培训后，他们可以在加拿大的陆海空军队中作为军医，为军人们提供医疗保障。加拿大军队现在有60个军医职位空缺。 They'll earn a salary ranging from $65,000 to $70,000 a year, slightly higher than the Canadian average. But in exchange, they'll have to commit to 4 years of military service after their training. Major Strawson says they'll get posted to a base somewhere in Canada, but could be deployed overseas. You know, they might head over to Iraq. They might head over to Africa. They might head onto a ship. After 4 years, they can make it a career or leave the military and work wherever they want. 如果入选加拿大军方资助的住院医项目，该住院医可以得到15万加元的签约奖金，每年会有65,000到7万加元的年薪，略高于61,000加元的加拿大住院医平均年薪。此外还会得到军队的福利、住院医费用等有关的开支可以报销。但参加军方住院医项目的医生完成住院医培训后，要在军队服役至少4年，会被派往加拿大陆海空三军在全国各地的军事基地服役，并有可能被派遣到海外执行维持和平任务。加拿大军方出资增设住院医职位的计划需要加拿大各个医学院的配合。 Mike Strawson 少校正在访问加拿大一些医学院，以搞清楚这些医学院能够在自己的教学医院提供几个附加的住院医职位。这些医学院包括皇后大学、渥太华大学、阿尔伯塔大学、卡尔加里大学、多伦多大学和马尼托巴大学的医学院。 So it truly is a win-win-win. Dr. Bruce Martin heads the Department of Family Medicine Residency Program at the University of Manitoba. He says the selection process will be as vigorous as any other residency position. So it's working closely with DND to make sure that we've got a good fit for community, for the resident, for a training program, and for the military as well. 马尼托巴大学医学院负责家庭医生住院医项目的 Bruce Martin 医生说，加拿大军方拨款以增加住院医职位是三赢的决定。加拿大军队得到了军医，一些边远地区得到了住院医。找不到住院医职位的医学院毕业生也能继续完成其医生培训。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最后，我们将视线转向联合国。2018年即将过半了，联合国在5月21号发布了一项报告，显示2018年和2019年全球经济有望增长 3% 以上，超过之前的预期，主要原因就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强劲以及投资条件的普遍有利。好，我们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黄丽玲的报道，为大家解读这份乐观的报告。不过呢，报告中也有一些不利因素，来听报道。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2018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年中更新版预测，2018年和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达到 3.2%， 好于半年前的预测。这份报告的主要作者，经社部全球经济监测司司长多恩·荷兰德，今天在纽约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解释了带来这一积极势头的原因。 One of the main findings of the report 报告的主要发现之一是，过去六个月全球经济的短期前景总体上有所改善。我们对2018和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的基准预测已经上调至 3.2%， 与去年12月公布的预测相比，分别上调 0.2 和 0.1 个百分点。我们现在看到了2011年以来最强劲的增长。荷兰德表示，自去年12月发布2018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以来，有近 40% 的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测已经进行了上调。其中，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在2018年将达到 6.5%， 2019年达到 6.3%。 And underpinning this stronger growth... 由于工资增长加速，投资条件普遍有利，以及美国一揽子财政刺激计划的短期影响，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预测进一步改善。同时，世界贸易增长也提速，反映了全球需求普遍增加。在发达经济体之外，许多大宗商品出口国也将受益于能源和金属价格提高。报告显示，并非所有国家和区域都参与到了全球周期性的回升当中，这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于发展结构性障碍造成的。预计今年中部和南部非洲的产出将下降，转型经济体的预测值也略有下调，这反映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而最不发达国家的增长前景也有所减弱，主要原因是也门局势在不断恶化。因此，报告警告，千万不要因标题数字呈上升趋势而沾沾自喜。 We've also seen a build-up. 我们也看到了围绕我们的预测的风险积累，这意味着全球增长实际上有更大的可能会比我们目前看到的要弱得多。我们在报告中强调的一些风险包括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上升，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调整的不确定性很高，债务水平上升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任何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导致偏离我们现在看到的全球增长。联合国主管经济发展的助理秘书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埃里奥特·哈里斯在发布会上警告说，一些国家不再坚定地支持多边贸易体系，这种趋势以增加贸易壁垒和采取报复性措施为标志，这将威胁到全球增长的力度和可持续性，并可能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 Our rules-based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is one of the most visible pillars. 在国际贸易体系中，我们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是整体多边体系中最明显的支柱之一。过去几十年来，全球贸易关系的开放和标准化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推动了全球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贫困人口的减少。